我們家第三節翻翻嚟啦，咁我係你節目主持人蕭浩文俊啦。嗱，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啊，我哋嘅題目咧係講翻乜嘢咧？就仍然喺呢、這個澳門啊呢、這個經濟房屋系列啊。咁啊，今日啦，成俊哥啦，就亦都喺度嘅。咁啊，亦都係啊，未講鬼故事啦。咁啊，佢啊請咗一位佢好朋友啊，昌哥上嚟。昌哥咧就是、石排灣呢個經屋嘅準業主啦。咁啊，第一節咧我哋即係講過下其他啲即係經屋啊嘅尺價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即係講咗下啲地理位置啊，咁啊亦都講咗一啲唔同嘅資料俾大家知啦。咁啊，頭先嗰節咧，我哋啱啱咧又即係帶出咗配套嘅問題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即係講咗下澳門幣其實呢樣嘢好慘啊，係不停變緊值啦。咁啊，亦都喺澳門自己地方個自己嘅貨幣唔係一個強勢嘅主要貨幣啦。咁呢樣嘢好悲哀啦。咁啊，即係亦都啱啱時尚哥分享咗一個 case 就係、是、即係國內嘅朋友啊。佢哋嚟到澳門，咁一啲即係攞樓方面，即係申請呢個社屋方面啦，不公平嘅事啦，咁樣。咁啊呢節咧翻嚟咧，我哋要俾個總結啦。咁今日咧，因為咁難得咧，請到阿昌哥咧，即係呢個石排灣經屋嘅業主上嚟啦。咁啊，即係喺業主自己嘅角度啦，因為將來你都會住喺度噶啦。嗱，我想你做個總結。假如而家呢節你係當同翻政府，俾翻政府聽嘅。你想話俾政府知，你最急切嘅數據係乜嘢咧？你可唔可以講出嚟？ 其實咧，最急切嚟講咧，我反而係覺得應該真係放開心懷同普羅市民溝通，因為大家回憶翻，真係2003年左右由賭權開放開始，其實政府不嬲都有好多宏圖大計推出嚟嘅。即係由開放賭權開始，其實都已經係嚴重咁樣樣，關係到一般澳門人嘅起居生活。但係澳門人其實係未知道發生緊啲乜嘢嘢事嘅。咁其實我都知道澳門政府都係希望想澳門好嘅。咁但係你睇翻嚟家嘅樓價誇張到咁嘅情況。澳門人完全控制唔到，亦都係俾一啲非澳門嘅人嘅投資所拉扯而搞到個價格咁高嘅。好啦，你而家可能買一個經屋單位，可能真係50萬至100萬咁樣樣先算啦。已經平過市價好多嘅咯，咁樣樣。其實好多人會覺得經屋業主或者社屋嗰啲人，喂，你而家已經可以咁平嘅價錢租或者買一個單位啦，你就唔好咁嘈咁多嘢講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澳門人咁多年嚟已經付出咗好多生活成本，即係以前可能澳門居住得好舒服啊，搭車冇咁難啊，開工唔使做咁多個鐘啊，都已經可以有起居飲食有兩餐温飽。但係而家可能係付出同等嘅努力，而有一個更加差嘅生活質素。呢家澳門呢個經濟咁繁榮，係用澳門人嘅幸福，用澳門人嘅生活質素換取翻嚟嘅。咁你而家呢個經屋嘅價錢，其實有市民質詢，唔係有議員質詢過，其實嗰個成本會係幾多咧？政府係冇答，而且係應該計個條數都仲係有賺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啲嘢都已經過去咗㗎啦。咁其實澳門人都已經係付出咗太多，同埋已經我而家發現已經唔係咁和諧，即係個個都好似你是但揾去茶餐廳揾個阿蘇，你揾到的士佬都已經成個黃毓民咁樣，可以不停鬧足三五分鐘嘅。咁其實呢啲唔係一個健康嘅現象咯。咁其實希望即係民生嗰方面真係會政府下個決心出嚟，即係同市民溝通，而唔好再係自己諗一大堆政策推出嚟，聽到有反對聲音就睇住嚟改，咁最尾就係做到鬼五馬六。咁永遠到最尾付出代價嘅就係澳門市民。咁最壞嘅打算就係將呢啲咁嘅民生問題升格到政治層面嘅話，咁其實對澳門嘅經濟啊或者係各方面啊都唔會係一個好嘅影響咯。大家都唔想睇到好似香港咁樣樣，成日都咁動盪，永遠都冇解決辦法，由經濟到政治都係立立亂，咁其實大家都唔會生活得開心咯。 因為呢個冇辦法，呢個係一個死結嚟嘅香港個問題。咁啊，成俊哥講講啊。 其實我覺得，雖然話好多問題，其實我哋澳門人已經比香港幸福好多嘅呢樣嘢，起碼都會嘔到19000個單位出嚟啦。你睇下香港嗰邊而家 修訂都搞到一鍋泡，即係我覺得仲起到19000個已經係有加到，後續嚟講咧都有5000-6000個單位，包括埋社屋啦，當然，即係我覺得就話應該就俾時間政府去規劃下咯，呢啲好唔好就另外一回事啦。 咁啊嗱，我直接啲問下你，昌哥，我而家俾你提咗訴求，假設我係政府啊，你有邊幾樣嘢你覺得我必須係一定要完成咗，係貨你呢、這個？石排灣你的新屋，你覺得有哪幾個訴求是急切你是即現在是必須 要去完成的？ 那就交通那個配套，那輕軌呢，其實你一看的情況應該可能真的三兩年之內真的未必可以完全可以完成的，那有沒有可能真的有些折衷的方法呢？除了你說接駁巴士之外，有個站近些石排灣有沒有可能，因為這個是遲早都要做的了，還有一些那麼急切的問題，即已經不是經屋社屋，而是那裡所有居住的人根本上是很需要一個輕軌站的， 這 個是一個 point。 另一個 point 就是到這些經屋社屋業主進去住之後呢，一定會遇上其他不同問題是大家都估不到的，咁譬如你永寧咁樣係住咗入去先知道，哦原來裝修啊，或者係嗰啲冷熱水啊、電啊都會有問題。咁即係我唔係話居雅一定都會嘅質量咁低，咁但係其實好多未預知嘅問題係好需要大家坐低互相解決。究竟係唔係跟住落嚟所有嘅經屋社屋嘅業主都應該有啲類似業主會嘅組織嚟直接同政府互相溝通呢？即係等用家同埋政府可以有一個比較健康啲嘅橋梁，不停咁樣 contact 做到最好咧，嚟解決問題咧，係咪應該要咁咧？ 其實應該啊。 呢個一個 point 啦，另一個 point 就係其實澳門人咧都應該要主動啲關心翻自己嘅起居啊、利益啊咁樣，因為我自己身邊或者係網絡上面都好，其實好多人都唔多。刻意去了解澳門的新聞啊，咁樣有咩事發生唔知道，譬如桃花江咁樣，到今日都有。桃花江其實喺邊度架咁樣？咁但係其實已經係一啲好有爭議性嘅問題發生緊，澳門人都唔係咁了解咯。 好啦，講下喎，桃花江係咩嚟㗎？ 咁樣嘅紅街市，佢後面有環街，即係有啲好出名嘅手信賣餅嘅地方叫蒸記啊、鳳凰啊，仲有個咖啡檔地踎咖啡啊。 二子街嗰個附近啦、啊。 是都可以算是介乎二字街和紅街市中間，是一些很有風味、很有特色、很有歷史性意義的地方來的。那就是似回香港那類，那有些收地的問題，關於和平佔有爭議都很大。之前中秋直頭是有些網民發起搞一個聚會，希望可以守護到桃花江，不要說這麼夾硬來就被大發展商用一個似好即似是而非的方法，說這個地方已經是我了，你們這班人要走啦，那賠一些很低的金額就踢人走，其實所以都是引起了 很多部分的年輕網民的關注啊，這樣發起一些運動咯。 好不人道啊， 這個就其實現在都挺擔心的，因為由桃花江至到九號現在都有這些這樣的收地的爭議出來。好多時候澳門的法律大家知道，好多時候是已經是好有些部分是已經是很舊很不合時宜，變成很多合法不合理的情況發生，甚至乎大家都怕會不會人是合法地做一些犯罪的事而爭取利益呢，其實都會有這些這樣的嫌疑咯。或者我講回正題，不要拖太遠，因為這些可能是要文俊哥另外開一集講的、其實就希望澳門人會真係多啲關注翻自己個利益咯，即係唔係話叫你帶頭出嚟搞事，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嘅澳門而家發生緊啲乜嘢嘢事。就算即係可能睇多啲澳門新聞又好，或者係多啲了解身邊嘅人佢發生嘅咩事都好咯。因為到最 唔係要搞政治，但係要支持事。 冇錯啦，即係唔係話你一定要讀到博士，但係一定要識字咁啊，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再有次以前咁樣覺得，翻工食放工兩餐，咁其實跟住落嚟係你就算揾兩餐都已經唔係咁容易嘅，作為一般嘅澳門人。 冇錯。咁啊，成俊哥，你自己你對政府講啦，即係如果你係呢個公屋業主，你覺得有啲咩係一定要急切性要搞掂佢？ 我覺得一個大型嘅醫院咯，因為好似你話林維維啦，我住氹仔，我好多時去。 好多時上去睇醫生，我覺得都係要揸車去山頂或者鏡湖啦，如果近就去科大個急即係個急症室啦。即但係我係覺得應該要起一個專業啲、分門別類，即係要有曬咁多個科嘅一間大醫院。 同埋而家氹仔 氹落嗰邊 咁多嘅賭場、咁多嘅酒店，全部都係啲咁多人流嘅地方。我當有啲咩大型意外嘅話，點處理啊？ 應該都係車上山頂㗎啦。 你運得去山頂，好多人都死咗啦，講真，係咪先？即係你最緊要就近有啊嘛。 我覺得而家個之前泊車場咧，澳門大側邊泊車場咧，佢嗰度位置都適合起醫院嘅。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延誤咧，延期落成咧，我覺得係可惜咯。 個教育配套方面咧，其實老氹即係石排灣呢啲，其實學校啊呢啲公共措施係咪一定要搞好佢咧？ 路石排灣就應該要有間中小學咯，因為唔係話下下去到氹仔嗰啲方中小學啊、豪江啊或者澳大嘅附屬中學啊都咁遠咯。 因為好麻煩啊！你而家個政府嘅態度就係、是，我俾層樓你住啊，咁啊其他嘢你自己諗掂佢咯。喂，但係問題你俾咗層樓唔係大曬係嘛，昌哥？ 就係、是、咯，咁。同埋學校，你唔係話喺石排灣嗰度有一間或者兩間學校就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噶嘛？咁好多小朋友佢本身讀開嗰間學校，可能喺高士德，可能係喺水坑尾嗰邊，咁唔通又叫佢夾硬轉校咩？咁轉校唔係一件咁容易，或者係即係其實轉校一個好多考慮之下作出嘅決定，唔係話你嗰度擺低間學校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唔係話夾硬。找個地方做個街市出嚟，解決了生活的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嘛。完全澳門市民不會感覺到有被政府諮詢過的過程。講真的，我那時候揀樓揀完樓之後呢，只不過是接受過一些科大學生簡單的問卷，是關於交通配套的查詢。但是個問卷呢設計得比較怪怪地，最後你會感覺到呢，它是引導到呢你的答案呢是希望澳門是會有輕軌配套回你自己居住的地方，而之後咧，嗰、那個學生本身係大陸學生嚟嘅，廣東話係講唔正。我同佢講翻個澳門地址，佢係唔了解澳門區分係點嘅。 同埋個感覺就係政府好唔尊重啊，好漠視民意啊。 係啊，即係你做唔到唔緊要，你連誠意都冇，其實係幾傷心嘅一件事。 即係越嚟越唔人性化咯。你以前即係講緊你政府，雖然話做嘢效率慢，咁但係即係未至於話好似去到而家咁慢得嚟，停唔做啊嘛。 是啊是啊，即是好像是一落先，即是可能啱啱回歸的時候呢都仲會感覺到澳門是很多政府部門都辦事效率是有進步的，同埋會很多人性化的措施啊資助，其實大家仲記得的話都有輪沙士孤輪，即是經濟差的話呢佢會開啲班俾一啲失業人士去讀，即是呢一類都有突然之間有啲人性化措施去對應返。咁但係近呢幾年你會覺得好似成個氣氛變成唯利是圖咁樣，同埋好多政策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推了出來 run 了一輪，遇到的問題澳門人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只是車位的問題已經是你石排灣你一進去住一車位二這個食物配套，三這個即醫療配套，一定會出事的這三樣東西。 就係、是、咯，即係譬如有次我哋呢啲年輕少少嘅都叫做哦死捱咁啊，瞓少兩個鐘頭搭車或者揸車都仲可能叫做生存得到。咁老弱傷殘點算咧？你叫個婆婆去搭巴士，行嗰條路行幾遠先到巴士站咧？上個巴士之後逼幾耐先到澳門咧？咁其實呢啲嘢即係唔好淨係諗自己咯，因為好多唔同種類嘅人都會將會住喺石排灣。 好可怕嘅，如果你去鏡湖或者去山頂，你發覺唔係嘅睇醫生。嘅時間咪嘅等候，你淨係來回車程可能要兩個鐘嘅時候，你諗下個生活點過？ 就係、是、咯，即係其實好多澳門基層，如果真係住到石排灣，要面對嘅問題係不可想像嘅而家。但係我又唔見到會有一啲即係諮詢或者係有啲配套而去回應翻呢啲問題咯。 咁另外啲業主咧，即係以你所知啦，石排灣業主除咗啱啱所講配套問題啦，有冇啲特別啲嘅不滿咧？ 咁就譬如即其實都會有好多究竟居瓦裏面啲窗咁細格點算呢、 哦、即係個間係啦，而家講下間屋，間屋入面你即係睇個示範單位有啲咩問題 呢？即其實細嘅呢都預咗㗎啦，咁其實 最大問題即係其實間隔佢可能同好多經濟單位一樣，即係好多都改唔到啦。即係一開門啊，見廁所啊，無啦啦有條冷巷好長，啲位唔見用啊。但係尺價又要照俾，其實呢啲都已經冇辦法㗎啦。咁但係其實而家睇翻起上嚟就係、是、大家都會覺得誒、有個單位住住先都好啦。其實呢個都係大家普遍嘅態度咯。咁另一係。起居問題會變咗係最主要啊咁樣樣咯嚇，因為有啲位可能係西斜，有啲差唔多所有位置都係望樓樓望樓，咁其實大家而家都預咗都冇辦法㗎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好似頭先咁講，會有啲業主可能係選擇哦唔揀，甄選多一次，甄選第二次都唔揀啦，寧願即係有人會作出咁嘅決定咯。 咁就唔知排到幾時咧？ 咁唔係㗎，因為而家兩次唔揀就要除名㗎啦， 但除名就冇得再揀㗎啦。 即係佢彈俾你，總之兩次譬如都係俾老還你唔啱，你就除名啦，係嘛？ 係啊係啊，因為而家佢改咗，以前係最多係11次俾你揀樓。因為而家想啲人快啲想揀樓啊，咪兩次咯。 咁即係逼你要，你唔要就算啦。 差唔多啦。 啊！呢、這個政策幾公平啊？ 唔係，因為。以前的人揀十一次就太多了，我覺得 十一次太多，但即係你可以係按翻你自己嗰個你想要嘅區份俾你揀兩次咯，而唔係話連區份都唔揀咯。喂，好似我咁，我冇私家車嘅，但係你真係俾間石排彎咯，我點搞？係咪先？ 即係好嘛，好濕 嘅。跟住落嚟仲加驚嘅就係我收到消息，即係聽講應該係以後嘅經屋旅行輪經屋輪後咧就會係。一個人的家團頂多只可以揀一房一廳，咁你真係住劏房好少少嘅啫，咁樣 因為我知道咧，高亞大廈同埋業興大廈咧，會起多咗接近2000個一房單位出嚟啦。 嗯。 咁你阿昌啊，咁你覺得政府點會處理 單位？一個人家團啫，點話你一個人申請？ 係啦，因為有次我同阿成俊哥嗰陣時候嗰個年代係一個人咧可以揀兩房一廳噶嘛，咁即係叫做。有個家庭的話都叫做有個地方瞓到啊！咁你如果係只可以揀一房一廳，其實就真係 結咗婚都唔知點搞。 係啊，好不切實際咯。 即係佢逼你澳門人唔好要小朋友咯。 係啊，所以你會感覺到呢個經屋社屋嘅政策咧，唔似係解決澳門人嘅問題，而似係交貨。而之前有個咁嘅訴求，佢就係推呢個政策出嚟，嗱回應咗啦，嗱呢個數字19000我已經達到咗啦。哦，你又不滿啊？咁樣樣，而家就情況就似 係 咁。 即係個感覺就係佢俾你係交差，而唔係攞心出嚟去為你想要啲乜而諗嘅，係嘛？ 係啦，咁所以就我咪話作為澳門人好傷心，就係咁解咯。好驚，即係個情況就變咗同香港差唔多。以後咧，逢係澳門人咧都要好似粉青上身咁樣同政府拗數，做乜嘢都係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舒服嘅現象咯。 其實啊，好慘嘅，不過四個字啦，政府如果再麻木落去就官逼民反㗎啦。咁啊，今個禮拜節目咧，其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尾啦，阿成俊哥有冇啲嘢總結啊？ 以我睇咧，呢個政府項目咧，咁。往後落去咧，就應該去賣曬嘅，因為如果再次申請咧，80後至到95年嘅人咧都可以買到樓，而呢一房咧都可以清曬嘅。但係咧清曬之後有冇人住咧，我覺得好懷疑。 攞出去另外租俾人咯，係嘛？ 唔得㗎呢啲嘢，即係政府法院收翻。 阿昌哥，居亞你買咗之後係咪唔俾租翻出去，或者唔俾賣㗎？ 冇錯啊，即係譬如賣翻出去，即係。如果你係有啲家庭好嚴重嘅意外啊、傷殘之類，先6年之後買到，正常嚟講16年係唔准賣翻出去，跟住仲要補差額之類，咁其實唔可以當係一個投資，而係真係愛嚟住嘅嚇。即係政府佢推出嚟嗰陣時候係諗住俾你哋一定要住咗佢咁樣嘅，而好係冇得轉售或者租出去咁嘅辦法。 呢個情況即係同澳地差唔多。 咁我我呢個我唔知道啦嚇，咁你其實我反而多謝啊文俊哥，因為我哋好多居亞業主都諗過經好多澳門唔同嘅傳媒渠道，即係可以講下自己嘅無奈啊咁。 嗱或者咁啊，嗱我哋咧因為我哋都係個媒體啊，咁我哋咧即係有時有啲 case 咧就係啲嘉賓上嚟咧，可能隔咗幾個月咧又會再上嚟嘅，咁可能更新翻個情況啊，咁啊下次咧即係譬如你哋如果居亞嗰邊或者 仔石排灣啦。咁如果譬如有啲咩新嘅消息，或者有啲咩新嘅情況咧，亦都係即係歡迎啦。咁啊， 或者入咗火都 係啦，即係入咗火，譬如喂牆有裂，即係當大家利是講句啦，希望唔好啦。譬如裝修有問題嘅，到時上翻嚟咯。咁亦都係講翻你意見，同埋亦都係俾啲聽眾咧，或者海外又好，香港又好咧，知道下澳門啊，因為即係我買經濟屋或者我買居屋啦，所謂即係嗰啲嗰個業主嘅苦況。好嘛， 好啊， 咁啊，亦、 啊、 都係，亦都誒，唔介意嘅，你聯絡翻阿成俊哥啦，咁或者咧，下次甚至乎可以，你仲有其他朋友一齊係係住呢個居亞灣石排灣嘅，咁可以亦都係譬如佢有啲訴求，揾埋上嚟一齊講咯。 好啊，好啊。 我哋個節目咧就好自由，同埋好有空間嘅。咁啊，除咗唔多講政治同埋唔講粗口之外咧，咁就乜都講得嘅，好嘛？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啦，即係好多謝阿昌啦，咁百忙中抽空啦，咁啊，亦都係阿昌咧，即係好盼當啦，即係因為其實近排咧我都比較忙嘅，成班澳門咁啊，昌咧係同我即係好大家係好盼當啊，佢約咗幾次咁啊，要阿昌咁啊，即係好慘啊，阿放咗工衫都未換，即刻啦，臨過嚟做節目啊，咁啊，亦都阿成俊哥啦，即係好多謝啦，成俊哥。都是去找資料和安排翻，即係俾啲業主上嚟講下嘢啦。咁啊，有機會咧，咁啊 keep 住上嚟再講下。咁啊，下次除咗石排灣之外咧，譬如有啲民生嘅問題咧，有意見都可以即係上嚟講下，隨意發表冇問題嘅。 啊，好啊，多謝多謝。 因為其實而家你講得啱啊，我哋唔係要搞政治，但我哋一定咧係要知道時事社會發生緊咩事。呢樣嘢係我哋好即係好正，即係好正視同埋好認同嘅。咁啊，今日咧咁啊，阿昌啊，絕對咧，阿昌哥係比我想象中咧係好嘅，即係我諗唔到佢係嗰個即係做節目嘅表達係咁好啊，因為即係平時知嘢啊，昌咧都係一個好文靜嘅人嚟嘅，就唔多即係唔會話講得太過乜嘢咁，但係今日好好啊，咁啊即係聽眾亦都會聽得好舒服、好開心啊，咁啊再一次多謝阿昌哥同石俊哥啦嚇，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啦，今個禮拜咁啊下次翻嚟再見啦嚇，同大家講聲拜拜好唔好？ 拜拜各位， 拜拜各位啊，好。